国比利台千阳年会有一日成为德战忘不了险东折和东女山 江山路不计心寒的不切在于你和那宝气的姻缘因何故至于你成为不战留神我最不是你这么命运 你是我的姐姐成为不战有一桩真不是不敢明言笑听过白天们两个交战我弟娘压两跑来的北方我有心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王蓉蓉演唱的京剧《玉堂春》当中的几个唱段，先请听一段《西皮散板》。

再请听西皮原版《初见面银子三百两》。